向天边缘，让我难以再追寻。我甘愿为了你深陷爱情的迷宫，而你无动于衷，转身消失无影踪。看雪花满天飞，轻轻落在我掌心，转眼之间就凝结成冰。风吹过的时候，轻轻摇动风铃，好像祭奠那遗忘的曾经。满天雪花缤纷，堆积的那么深，将久违记忆慢慢的封存。雪落下的季节，等到的却是离分，所有的美梦都已成了空。我连个故事都不是和你的相拥，你却像一阵风，把我的心都掏空。关于你的一切，如今不敢再触碰，我如何去放下你给我的爱与痛。我连个不是懂而是和你的相拥，你却像天边云，让我难以再追寻。我甘愿为了你深陷爱情的迷宫，而你无动于衷，转身消失无影踪。堆积的那么深，将久违记忆慢慢的封存。雪落下的季节，等到的却是离分，所有的美梦都已成了空。我连个不是懂而是和你的相拥，你却像一阵风，把我的心都掏空。关于你的一切，如今不敢再触碰，我如何去放下你给我的爱与痛。我连个不是懂而是和你的相拥，你却像天边云，让我难以再追寻。我甘愿为了你深陷爱情的迷宫，而你无动于衷，转身消失无影踪。